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铁路国庆黄金周的服务保障已经全面启动了，从9月28号一直持续到10月8号，共计11天。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北京6大火车站开行列车718对，预计到发旅客954.9万人次，日均会达到86万人次。今天预计会到发旅客92.7万人次，明天10月1号预计到发旅客106.3万人次。节前本市6大火车站的环境采样结果都是阴性。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今天也发布消息表示，今年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充足供应，将会有电力运维保障人员2530人对各类的电力设备开展巡视保障，全力保障北京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安全可靠供电。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继续落实75%限量、实名预约、错峰游览等措施，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之下，举办秋花展、文化展、体验类3大类的29项假日游园活动。国庆长假除了出游之外，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恐怕就是经过了8月、9月电影的这样一个淡季之后，我们终于期盼到的11国庆档到来了。赶紧来欢迎一下今天跟我们连线的电影玩家罗仲，欢迎罗仲。 Hello， 江夏。 哎呀，怎么样？8月、9月咱俩连线都没得可说，今天是不是很有的可说了？ 啊，对对对，10月份接下来的这个国庆档，包括国庆档之后的这个整个10月份都是片子非常多， 很热闹。 对对对，无论是这个国产新片还是引进大片都有。 哎呀，太期待了！而且很多的国庆档都是今天正式上映了，也就是说，此刻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提前观影过了。 对对， 哦，在影院里的也有很多。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提醒大家可以来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对这个国庆档有什么样的期待，罗仲推荐的影片，你说哎呀，这个我就是特别想看啊，马上听完节目就要入电影院的，都可以到微博上来告诉我们。好了，那我们就从今天上映的国庆档开始聊起吧。 嗯，今年国庆档的话，那个是有很多的大片的，就是尤其是这个华语的大片，像这个首先呢肯定是长津湖了， 嗯， 然后除了长津湖之外呢，还有这个连续3年，就是从祖国啊到家乡到今年的父辈，这个所谓的国庆三部曲啊， 嗯，我和我的父辈，就是我和系列。 对 对对对，我和我的系列。然后就是那么除此外的实际上除了这两部比较大头的，那实际上还有，因为这两部大片其实都已经提档到今天上映了啊。然后明天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小体量的电影，其实也是相当于可以供大家选择嘛，就是有五个扑水的少年， 然后还有这个动画电影《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啊，等等。哎呀，这个国庆档，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它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这个国庆档期啊？形容的话，就是对于普通观众的这个，从普通观众角度来说，就是我终于可以就是看到，在院线看到。 真正的大片了，就是有种怎么说呢，就是渴望已久的一些东西重新回归的感觉。然后那么从产业角度来说，这是产业人士包括电影业界都期盼已久的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开启旧事的一个时刻吧。寄希望于这些大片，就是父辈啊或者长津湖啊。 刚才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长津湖这部影片，因为大家从他放的第一支宣传物料开始就非常的期待，然后也是历经了几次的撤档换档期，然后终于在今天他跟大家见面了。然后我和我的父辈这个呢，他宣传物料也不少，而且他前面好像二七二八二九连续做了三天的点映。 对，做了好多天的点映，这个父辈。然后长津湖呢其实也做过点映，只不过它没有这么大规模，它是全国33城，只做了一天，是在25号那天。然后北京那天刚好也是首映礼。然后就是这个片子实际上先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20号的时候作为开幕片放映了一次，然后 就是取得了一个，也是相对不错的一个反馈。长津湖很多人想去看，但是心里的担心，比如说我想带父母去看，我有一点担心的问题是片长，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少，除了真的曾经的那种大片会甚至分上下部各3个小时的那种吧，就是大家会接触到这样的影片，已经比较久，我个人没有在院线看到这么长时间的影片了，所以就现在点映的情况来看，大家对于长津湖的态度，比方说片长还有旗舰一些细节的处理和整个叙事的感觉，目前你接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呀？ 目前来说，因为实际上虽然说今天才是正式刚刚上映第一天，但是结合之前的媒体场也好，还是电影节的放映也好，还是那三十三城的放映也好，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观众看过了。那我当然我也看过。然后，176分钟的片长，对于华语片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长的，尤其是商业电影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片长。 在没看之前，大家对这个片长是抱有理解态度的，持有一个理解态度。包括因为是战争大制作嘛，战争大制作的话，在这样一个宏大的一个历史事件里面，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一组人物具体的人物入手，然后交代这样一个战争背景下，包括还要表现战争之残酷啊，战争中人性啊，然后。 确实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长，这个在以往的这个古今中外的战争片里面，这个都不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啊。从我只是说从这个类型片角度说，它确实是这样。但是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尤其是更多是院线商业大片这个观影经验的观众来说，这个片长它可能是觉得可能确实有点长。 会比较考验观众的这个生理接受极限，就是可能会需要提前上个厕所。我刚才也在想，就是中间应该同影院的人会有陆续起身，就比如说到了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时候，陆续起身要去洗手间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然后。 我个人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是比较能理解它这个时长的设置的啊，因为它宏大历史叙事，可能需要花费比较长的篇幅，主要人物也比较多啊，又是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怎么去表现，怎么去交代，怎么去呈现，是一个非常考验导演技术的一个和叙事能力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啊。 嗯，但就现在的反馈来看，我周围也有看过点映的朋友，好像应该都比较正面，这个反馈都比较的正面和积极。 对，比较正面，对，比较正面。就是包括我个人的观感也是，首先是肯定他对中国电影工业的一个层面上的一个贡献，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拍摄出这么宏大的一个历史战争巨制。 嗯。 因为战争片实际上在现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算多见了，因为战争片的辉煌时期可能已经结束了以往的，然后在近些年已经少见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制作的这个这么强大阵容，就是投资的一个大制作，其实在好莱坞也不多见了啊。然后因为战争片的拍摄是相当耗时耗钱耗人力的，然后而往往有的时候出力不讨好，但是长津湖它充满了各种，就是它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就是首先是在这样今年这样一个节点啊，历史节点，然后包括再加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历史事件啊，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所以说是相当于也是对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重大的检阅吧。 嗯，其实它的意义可能已经不仅仅是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影片了。我看到北影节期间吧，好像是还召开了一次长津湖，以长津湖为案例分析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我也在想，我说哦，它是很值得拿出来被大家学习讨论，然后为后面的国产电影做一个案例分析啊什么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对对对，长津湖一定会是作为一个就是各方面的一个案例，会拿来就是为后世，包括为接下来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各个就是门类的创作者都会当做一个就是重要参考的这么一个作品。嗯，它有这样一个意义在里边，就是尤其是工业层面上。对， 明白。总之罗中要给大家提醒就是提前去好洗手间，我要给大家的提醒呢就是你看提前的准备已经做了对吧，考虑到防疫的一些要求，咱们这个观影期间也少喝水，然后这样呢就可以不至于一定要中间出去一趟了。好，这个是长津湖，因为它被大家期待太久了，看就完了啊，这个就是也不用再说其他的东西了。我们的凤凰同学说他非常期待的是彩色修复版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哦，这个也是马上就是要登陆国内的这个大荧幕了。 嗯。 然后《永不消逝电波》已经是非常经典的影片了，然后它的地位包括它的这个艺术价值已经无需赘述了，就是当然非常开心，就是作为无论是作为影迷还是说专门的这个老电影爱好者，其实这些年大家都会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老片会经过特殊的修复，比如说 4K 修复或者说一些简单的数码修复重新亮相啊。它的亮相其实我们在之前一期里面也有讨论过，就是所谓的老电影修复对于当下年轻观众实际上有着特别的意义，可能当年没有接触过这批经典电影的年轻观众啊，能够在今天的这个电影市场下，在这个电影大荧幕上还能看到，有机会起码可以选择看到这些过往的经典电影，而且是以全新的形式啊。 之前咱俩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修复版的《泰坦尼克》的时候，好像也说过这个问题。就当时我的疑问是，就为什么近几年好像频繁的会出现这样的修复版上映的情况？而且呢，每一次上映吧，大家都还挺喜欢。确实就是罗仲说的两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看过的朋友觉得说哇，技术又发展了，我要再去重温它；没有看过的年轻的朋友，终于又有机会在院线 看到这样的好的影片，也是一件很赏心悦目的事情吧。我觉得会自己的心情很不一样啊。怎么还有人提前祝我国庆快乐呢？你们现在难道不是跟我一样开始进入到假期倒计时了吗？好了，微博依然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今天我转发了罗仲的那一条微博，就可以点开评论给我们留言了。那罗仲这条微博呢，我转的是你评的《我和我的父辈》这个电影儿。我看到你给了他5分哎。 哦，对，父辈、 哦。你看完了以后是很喜欢吗？这个5分，因为你的文字很长啊，我们提炼一下，然后给我们的听众做一个推荐。 这个5分实际上是相对于去年的家乡来说的，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应该都看过了这个，就是前两部了，然后尤其是祖国那一部，然后我相对于它的质量是相对于这个家乡来说的，因为其实在家乡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观众应该会有一样的一个感受，或者说观感吧，就是家乡整体的质量可能 相较于祖国来说肯定是要差 一些，相对于祖国来说肯定是要差一些的、 嗯、 对，然后所以当今年官宣了这个父辈的时候，那其实观众会觉得，其实这是不是是在形成某一种这个品牌的消费，其实是，或者说因为祖国它的成功首先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然后包括它本身拍的也不错、 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它勾起了利用几段重大历史事件勾起了就是全民的回忆啊。这个全民回忆实际上是非常这种是一种很深刻的情感，然后但是自从到了这个家乡之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历史变成从这个历史记忆变成了一个地理坐标， 嗯， 然后再到这一次呢就变成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东西，就是父辈，但是这个父辈可能没有结合像祖国那么多的这个历史记忆，然后虽然它里边也有包括致敬航天人包括这个抗日骑兵团，包括中国第一支广告，但是这不是大众意义上，它可能尤其是第三支，它可能不是大众意义上的这个时代回忆啊，但是我觉得它优秀的点可能是在于，就是说，每一只各有特色， 嗯， 包括大家看之前可能会有一些顾虑。我觉得最大顾虑应该就是说，演员转型做导演，尤其是章子怡和沈腾啊，虽然说演而优则导有很多的这个情况和案例了，但是大家始终还是会怀疑，导演水平如何哈、啊？其实很多观众会这么想，然后我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会这样啊。但是当我真正看完的时候，我发现，两位导演都 hold 住了啊。尤其是实际上，我之前是比较担心的一个，反倒就是说沈腾导演这一支短片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是会不会是对自我的一种复制？ 嗯， 但实际上看完，我非常惊喜的，反倒就是沈腾导演这一支啊，不仅当然肯定是一定会延续自己的特质的，就是搞笑喜剧这一部分，但是也很好的结合了父辈的主题，而且他的这支短片放在最后一个，就是有一种就是传承，包括有一种就是更加开放的一种。意义就是相信大家看完会有这样的感受啊，然后当然整体最好的其实依然是徐峥导演的鸭先知这个片段啊，然后就像大家之前所认为那样，其实很多观众都认为这三部下来每一部徐峥导演都有参与，而恰恰可能是徐峥导演的这三部都是比较讨观众喜欢的，这一次依然是啊，对， 就是三位导演都算是演而优则导的代表了，而两位新导演在这一次的你看过的《我和我的父辈》当中呈现，至少是过关了。 大家的有一些担心，因为像这样一类的影片，当看到是几位演员在导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年长的观众会觉得，嗯，可以吗？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行当，他们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会担心毁了自己的期待。但是现在呢，罗仲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告诉大家，至少是过关了，可以去看，也值得一看的《我和我的父辈》。在你的心目当中是超越了家乡的 啊？对，他肯定是超越了家乡的。 啊，家乡我看的时候，就是去年，因为我也是陪伴父母看的，然后看完以后呢，你知道就有那种感觉，就是就这，然后结束了，就觉得哎，好像意犹未尽，就觉得没有说清楚，就是哦，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但是总觉得好像没有把它拍透。那这一次《我和我的父辈》可能会让大家又重新的找到一点点对这个系列的自信啊。我们的听众说《长津湖》类似拯救大兵人，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啊，我可以跟罗仲来探讨，我的感觉就是它就是类型片呢，它谈不上什么类似谁类似谁或者是怎么样， 对对对， 对吧，它就是类型片。比方说我们一上来就告诉你它就是战争片，那它就是所有的战争片都长这样，就大概长这个样子。 对对对，首先从类型上来说，它肯定是它跟大兵瑞恩的唯一相同点，就是说他们都是战争片啊，仅此而已啊。然后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其实两者已经完全不同了。首先故事已经是人物完全不同，然后讲述的方式也不同，然后当然呢，拯救大兵瑞恩已经是影史公认的战争片经典了。然后虽然说当然另一个角度，虽然我们中国的电影就是以往有很多不足，但是呢，我们恰恰就需要在一些类型片上发力啊，在类型片上入手，就是把我们中国电影就是的工业实力展现出来，让他们让海内外的观众都能看到，就是中国的电影也会有这么强的制作实力以及这个对战争片的把握能力。我觉得这是长津湖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啊。 嗯，好，那接下来呢，除了这两部大制作大家非常期待的，刚才你还提到了动画片《大耳朵图图》，然后好像三号还会上《拯救甜甜圈》，也是个动画片 啊。对，也是一个动画片。它是那一部我有关注，它应该是这个小黄人的这个就是小黄人这个形象设计师然后设计的一个卡通形象啊，这是它的一个卖点 哦。 然后 它 会在三号上映啊。 五个泼水的少年，目前来看它会在国庆档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因为我没有太抓住他的，比方说类型，或者是因为从演员到导演可能都不太被大家知道，那么这样一部影片他选择在国庆档来跟大家见面， 只能说这个选择也挺冒险的，就是他选择在这个档期跟这么多的大制作同期上映，首先是很冒险的一个行为，因为体量确实很小，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剧情青春这喜剧这样一个类型片吧，就是阳光啊、少年啊、扑水啊，就是这种感觉吧。然后，提供一种选择吧，最大意义是给市场提供一种选择，观众提供一种选择吧。然后，因为我也没有看成片，所以对质量我也没法展开去说。但是但是放在这个档期，可能确实很冒险，确实也很不利对他的票房来说啊。但现在我看实时票房也是只有60多万吧，然后总票房应该是有个100多万吧，因为还没有上映嘛。然后，不过还是挺有勇气的，敢跟长津湖和这个父辈在一个档期上映啊。对。 就是这样说来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只能说期待，就是好了，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大家看完了这两部大片之后，如果也说好，那我也想看一看这样的体量不太大的这样的影片，国产片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走进影院万一很惊喜，哎，那就是你国庆档的一个惊喜。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请罗仲给我们介绍一下，10月就除了国庆档之后 在整个十月当中，还会不会有一到两部或者两三部非常值得期待的这个十月？ 我说两部我个人比较期待，当然也是确实是大制作，然后就是引进片嘛，大家一直渴望的引进片这个月终于可以看到了。当然一个就是说沙丘啊，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维伦纽瓦导演的这个科幻大制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月底即将上映的这个007无暇赴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主演丹尼尔克雷格饰演的最后一部007电影。 007告别系列，这是丹尼尔自己的007告别系列。 对对对，他之后将那个就卸任啊，将就是007系列将重启。对 啊，这个是在10月29号，那就是差不多等到咱们下一次连线的时候就快要上映了。 对对对对对对， 007无暇赴死，这个。那就是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不用多说了，一定会去观影的，而且它的这个时长也是非常长了。 对，也是非常的长， 将近3个小时。喜欢动作片， 对，观众会非常喜欢，因为它最近在英国进行了这个世界首映，然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口碑啊。 沙丘也好，007也好，目前来看都属于时长比较长的，沙丘也是到了2小时35分钟这样一个体量，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观影或者是引进片，它这个时长也都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吗？还是凑巧十月份就来了这么三部时长比较长的电影 啊？可能是刚巧吧， 赶巧了。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巧合，三部很长的片子凑到一起了啊，在这个月。然后三部下来，观众以后对时长的电影可能就能习惯和接受了啊，更多的观众啊。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微博上面凤凰同学你是看过了这部影片了吗？就是长津湖，因为他自己给了一句话的评价啊，他说吴京的文戏感觉不是很到位，然后呢特效赶工的痕迹有点明显。对于他这两句评价你会有什么样的评价？ 首先第一点，吴京的演技，因为大家都知道吴京老师他是动作演员出身嘛，然后动作演员出身的这个这些演员吧，可能天生在这个就是 文戏方面， 文戏的这个雕琢方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不如这个专业表演出身的，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啊，比如说李连杰老师啊等等。但是吴京这一次的表演，我觉得可以，就是。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平了，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一个他参演的其他的这个主旋律电影来说，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他演他在《攀登者》时期啊，在等等等等啊，在我觉得就是那肯定是 攀登者，我不想回顾他的文戏。 不是攀登者时期还是对， 就是攀登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他跟章子怡两个人在那儿。在那儿， 是他跟章子怡两个人，对， 呼来呼去的，我简直 对 尬死了。 对，所以相对于过往的片子，他其实这一次的表演是有进步的，因为主要是也碰到了就是比较会调教演员的这个指导演员表演的导演陈凯歌导演，是非常就是喜欢就是调教演员这个表演这块的，就是然后也确实吴京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出身，虽然说现在还是一直在参演跟动作有关电影，但是已经并非曾经的动作电影了，就是 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 对对对， 大家就是去体会罗仲这句话就可以了，不用把它说得特别透。 对对对，但是对他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好处，因为近些年开始偏向这一类电影的拍摄，也有机会接触到了以往作为动作片演员不敢想象的能够合作的一些导演，陈凯歌啊，对，所以说我相信吴京的演技肯定是会打磨的越来越的精致啊。 明白，但是我个人也是跟你一样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术业有专攻。说实话我自己啊，也许我说出来这个话可能会有一些的观众反驳我，就是我们去看成龙大哥也好，甄子丹也好，就是你 你没有太去要求他的文戏一定要比武戏更出彩吧，或者是说一定要达到一个都是100分的程度。这术业有专攻，就是只要他的文戏能够，比方说他的武戏是100分，也许他的文戏到60分他就已经很出彩了，因为他绝大多数时候在打呀， 对， 没有，没有很多让他展现的时候。 对，而且作为演员，他从筹备期来说，他其实很难兼顾这一切，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位演员，就是甄子丹大哥、成龙大哥， 嗯， 有的时候他们往往就是在一个片子里边不单单是单纯的演员，就是他们身兼多职，可能是这个片子监制，可能是这个片同时担任了这个片子监制制片人，也同时担任了这个片子的武术指导，然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去就是琢磨这个表演这回事儿，就是或者说达到观众所预期的那种对常规文戏演员那种高要求，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困难啊。 对， 当然回顾其实这些动作演员职业生涯里面，其实也都能找到演就是文戏相对还出彩的时候，你比如说成龙大哥的这个星宿事件啊，包括这个重案组啊，包括这个新警察故事啊，都演得不错。然后李连杰像投名状啊，包括甄子丹啊、叶问，都是他们职业的这个就是表演层面的这个高光时刻啊。 嗯，但这个也都是打磨了多少年呀，对吧？你看叶问已经是在甄子丹多么后期的作品了呀。所以我个人也是觉得，我们可以再给吴京老师一些时间，在文戏的打磨上，包括这一次长津湖当中，罗仲也说了，他碰到了一个很能够去激发演员特质啊，或者是他不一样一面的这位导演的话，有可能他的文戏会有突破。但是他强调的这个特效感工痕迹，你会有什么看法呢？ 这一点我跟这位朋友持有类似的看法，就是因为首先我们看的这个片子的时候会有一种心理预期，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高昂投资的一个作品，然后启用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幕后团队，那么自然呢我们就会以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它这个片子里边的方方面面，就是尤其是又是一个战争类型片，那么战争类型片里边就是说它的这个战争场面一定是缺少不了这个特效的加持的，因为你不可能说100%去真实还原这个战场，搭景是一方面，肯定是要用到 CJ 特效的，就是空战啊，或者，但是确实如这个朋友所说，就是这个片子里边的一些大型的场面，就是我不说它的一些具体的枪战爆破，就是说一些大型的场面里边确实存在着这个CJ 特效呈现较为廉价的一个情况啊，我有这样的看法，对。 嗯，那这个是确实是制作周期的问题，还是说有可能是现在国产片它在特效制作方面的能力问题？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长津湖肯定是要比金刚川的筹备时间要长很长，它的跨越周，它的拍摄周期跨度非常的长，它就是从夏天。就像陈凯歌导演说，从夏天一直拍到冬天，从南方一直拍到北方北上，然后呢，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因为幕后的团队视效团队这一次还是我在就是看一些幕后的，就是他的一个演职名单的时候，还是发现还是更多的是启用了这个国内的这个团队，当然并不是说国内团队不行，而是说。这是目前的一个就是制作实力上相对于好莱坞同类题材还是有差距，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因为这个事实才让我们更加的就是奋起直击啊，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当然长津湖最终呈现的这个视效效果可能是一个多种因素结果，也可能是更第一可能是更多的这个国内班底去打造，第二是三位导演协调，在视觉上呢呈现上肯定会有牵扯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然后 这可能是两个主要原因吧。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原因还是第一点啊，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团队还是相对来说在战争，在宏大规模战争题材上就是相对缺乏一些，就是说细节打磨。你像我们回看好莱坞的一些经典战争片，就是包括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科幻片，包括海上航母啊、空中轰炸，其实这是在十几二十年前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嗯， 我们看珍珠港的时候啊，对 对，那这是确实是一个本身实力可能硬实力的一个还需要再去追赶的部分。那这个 部分 也是值得开研讨会的部分嘛，对吧？ 啊，对， 就是我已经拍出来了，成片就是这个样子了，来大家研讨一下我们到底差距在哪里。你只有认知它，直面它，才有可能解决它嘛。 对对对，要直面它，对，直面它，然后也是看到其中的亮点部分，也是看到其中的缺点部分，就是这样一个作品才足够立体，对，然后对。 不太可能说它真的一出来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作品，你不管怎么样，在哪一个年代，在哪个时代，我们去看任何一部影片的时候，它都不可能达到真的是就是百分百的让你觉得满意。 这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就是说有百分百没有问题的电影啊，哪怕是已经是公认的经典，依然会有人觉得它是很有问题的啊，这也是用就是所有的作品都会这样，对。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一点，我个人也比较认同，现在我还没有看长津湖，所以我没有评判他的资格，但是我看了风暴，我个人很喜欢。而风暴呢，你看他，我当时在电影院的时候，我就跟同去的朋友我说哎呀，我要给这个绿布满分。就你知道，你明知道他有很多的这个都是视效嘛，就是做的特效，对吧？他不可能真的去爆一座山，或者是真的这个隧道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看完风暴以后，我觉得真实感还原度已经很好了。这可能就像你说的，对于战争题材，它的一些细节的处理，可能我们国家它现在这个团队它的特效还做不到。但至少呢，如果你看了风暴，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哎，已经不像我的多少年前看这一类题材的国产片的时候，觉得哦，好假，这个爆破好假，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我也持相同看法。风暴前几天我看完，也有这样的看法。 嗯， 就是因为我看之前实际上也是带着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预期去看的。 嗯， 然后但是实际上我看完，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些类似的，就是说一些朋友也不太喜欢看完之后，但是我看完之后觉得哎，没有说那么差， 对 呀， 这是特效还不错啊， 特效还已经在国内真的算不错的，在灾难片其实我们拍的算更少的，就是我们这个类型片在国内大荧幕上其实是更少看到的一个题材，然后我觉得不错，尤其是开场的部分其实已经很惊艳了啊，那个天崩地裂的感觉已经，我觉得已经初显规模啊，我觉得是对，演员的在这个特效里边的这个表演也是很生动的，不是那种一看是很生硬，跟这个背景完全是不贴合的那种。对， 包括你提到开场，像他开场那个就是火车本来在好好的走，然后那个突然裂开了，就是有群演在往那个火车头那边跑，我觉得也群演都演得很好啊，很真实。 对对对，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片子起码是能看到是很用心在拍的一个电影啊。 所以不管是吴京老师的文戏，还是国内团队的特效，我们都要给他进步的机会和空间，这个就是不断的再去打磨，他会有更多演的机会。特效呢，我们会有更多的好片子可以有做这个特效的机会，那就慢慢的我们等待他成长嘛，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我们就是看影片的这个审美也在同步的在进步啊。好，非常感谢罗仲在假期的前一天跟我们的连线，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应该会在007上映的前一天再跟你连线，到时候我们再来期待一下，也看一看这个国庆档的表现啦。 对对对， 好嘞，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啦，谢谢罗仲，假期愉快。 好，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今天的连线就是这样了。在国庆期间呢，正好四五六七号，这个假期的后半程会有我们节目播出。然后呢，我自己做了一个小的策划，就是前半段节目的前20分钟大概会播出八月和九月大家点的一些歌曲，就是我们周三的板块。然后呢，后20分钟呢，我们会邀请旅行自媒体达人给我们做一些京郊的民宿，包括城里面的好吃的有特色的餐厅的推荐，给大家假期的后半段一点点出行啊用餐的建议。哎呀，今天结束的时候播一首岁月吧。因为国庆意味着我们又迎来了2021年的第四个季度了，时间呀怎么这么快呢。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节后见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时间偷走了四季，你是否忙碌到丢了自己？让我们一起在绿瓦红墙柳树青。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